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 薛之谦2013年《意外》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你还要我怎样》，苦情风的这种歌曲，在失恋的时候或者说告别的时候，最初好像还能够冷静的对待，但是仔细想一想，心里面又会是风起云涌，有很多的波澜起伏，再到后来慢慢的冷静下来，你还要我怎样，好像有那么一丝丝无奈，有那么一丝丝不舍。接下来这首歌萧亚轩的甩了甩了，同样是带给你一种非常帅气的感觉的歌曲。 我最爱你爱你，

来自徐小凤为电视剧《流氓大亨》所演唱的主题歌《城市足印》，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但是在我小时候去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当然也包括徐小凤的这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口见是李宇春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当然呢这首歌是由李宇春创作词曲的，收录在李宇春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李宇春》当中。下个路口见其实是他凭空哼出来的一首歌，他表示其实写完自己觉得并不是很满意，所以就没有给制作人，直接扔掉了。后来专辑制作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个曲子，觉得写得很不错，这首李宇春的经典曲目才得以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下个路口见当中逗号的含义是歌名预示着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接下来这首歌，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 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感觉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

其实这首歌几乎是我所有听过的歌曲当中，或者说我有印象的歌曲名字当中最长的一个了。不过小清新的旋律还是很适合我们睡前的时候去听，所以一起在这首歌当中进入甜甜的梦乡吧。很甜的一首歌，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能够有一个甜美的生活。 分尽了你别过头，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我想是你爱过我。只是路无尽头都是路过，什么感受我能带走，眼泪可以保留，心碎不能救，看我能否得自由。当我松开你的手，一些风沙哽住眼眸，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不让疼痛有路追究。我不后悔我曾爱过，只是天涯从此寂寞，远去

真爱过都彼此思念。 随流星飞，爱和我一起。

落 能再见到你，也许该一直下不停。 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

幕一幕甜，那是我心里一个不幸的 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揭开，

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也不能让我放弃你。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我依然守护你。 周身八宝都始终冇乜创造，